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和 Cindy 一起跟大家再次讨论我们的自学英语节目。今天我们接着昨天的讨论第十一课的第三部分 Section C。 New words, new page. New words. 长沙发 Couch. Couch. Does that sound familiar to you, or you have a better word to use for couch? No, we usually say couch, but you can also say sofa. Sofa.Sofa, 沙发 couch 指的特指长沙发 sofa 呢大的小的都能用椅垫 cushion cushion 它这里说的是椅垫大家可能以为是坐的垫子其实呢 cushion 往往是沙发靠垫在身后靠的叫 cushion 所以不一定是椅垫也可以是沙发垫那个比如说 There are two cushions on the couch我的长沙发上有两个靠垫，这是我们经常看到的。Right. That's the real situation in my living room. Oh, really? You have two cushions. I have no cushions on my couch. Oh, Cindy has no cushions. Okay, 看架子。 Rack. Rack. 什么样的架子叫 rack 呢 ，Cindy? You can have a shoe rack. Shoe rack. 鞋架。 Mm-hmm.And CD rack. Oh, a CD rack. Yeah, that's 我们现在最常用就 CD rack 放 CD 的架子，这种架子叫 rack， 可不是其他架子都叫 rack。比如说挂衣服的架子就叫 hanger， that's a hanger, right? 就不叫 rack。OK， 这是西方客厅常有，特别是英国的客厅常有的壁炉。 Fireplace， 火的地方叫壁炉 ，fireplace。烟灰缸 ashtray、 这个越来越少的地方看到这也是两个词的组合形式 ash 指的是灰 tray 指的是盘子这为什么它变成了烟灰盘其实也就是我们常用的烟灰缸我们很少说烟灰盘然后呢我们学了壁炉就知道火是什么呢 fire、 套子 jacket 为什么说夹克呢因为夹克恰恰就是 jacket 的音译我们大家都说穿上你的夹克就是 jacket put on your jacket 正好你看了夹克 jacket 它是它音译过来的因为 jacket 夹克本来也就是西方人先有的像西装一样所以这个音译就带过来了可是在这个谈话中呢 jacket 指的是套子因为在英语里边很多词呢可大可小而且灵活使用人穿的外套叫 jacket 比如说 CD 呀唱片呀他穿的外套他那个纸套也叫 jacket 燃烧的火 burn 燃烧着的火怎么说呢 burn 是燃烧那要火燃比如说壁炉里有燃烧的火 there's fire burning in the fireplace这样我们都知道壁炉火和燃烧 There is fire burning in the fireplace 好我们再看看我们常用的半导体收音机是用哪个词说的 Transistor 指的是半导体那半导体收音机呢 Transistor radio Oh, transistor radio, right Transistor radio 扩音器 loudspeaker 对扩音器显然是比较正式一些了这就是我们经常用的喇叭就是我们的音响的喇叭、loudspeaker really is that to go with the stereo yeah I think we would just say speaker speakers. A stereo would have two speakers. Is that what they mean? Yeah. Okay. Yeah, 扩音器。 Okay. Loud speaker 是传统的很完整的音。Cindy 说他们现在已经简化成了 speakers,、 嗯、 就是那个、音响旁边的两个那个、扩音器或者我们叫喇叭就叫 speakers 就行了。 Right. 这些我们就知道了、Cindy 在告诉我们一些简洁的口语式的说法和表达法。灯是 lamp, 灯罩呢 Lampshade. Lampshade. Shade 是影影子的意思 shade. 比如说树的影子 the tree shade. Lampshade, 灯罩这是一个习惯用法。然后呢我们讲到了刚才讲架子用 rack, 可是书架用什么呢 Shelf. Shelf. Bookshelf. Bookshelf is most commonly used. Yeah, you cannot say book rack. No.No. 除非你想说你那是个 CD rack 变成了 bookshelf 你说是 rack 一般情况下 bookshelf 你没看他专门说书架书柜的一格比如说书架也叫 shelf 书柜书橱都可以叫 shelf 但那会儿就更多的指的是一层 couch rack ashtray jacketTransistor, lampshade, cushion, fireplace, fire, burn, loudspeaker, shelf. Okay, thank you. 单词一记一箩筐 Tips for words. Hello, 大家好，请大家写下字母组合。O-R 好的这两个字母在一起的时候有两种读音一般的情况下发 O 而在 W 之后呢它发 E 先来听听发 O 的情况 K Corn Cornbread Fork Eat steak with a knife and fork. Pot. Leaf pot. Store. A shoe store. Horse. Ride a horse. Okay, 这是第一号音发 O。那么第二号音发 e 的情况呢 ？u work out of work u worse I felt worse this morning u word word bank u world.All over the world. 好的，这是字母组合 O-R 在一起的时候的两种读音。我来考考你，一般的情况下发什么音呢？在 W 之后又发什么音呢？好了，今天的学习就暂时到这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内容。我是黎春，拜拜。 Text Talk.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看看这次的谈话 conversation 主要是关于什么呢？我们看到第106页 on page 106 there's a picture. Right. And the picture is not clear enough. No, it was very hard. 不够清楚啊、很不容易。所以 Cindy 说 it's very hard to read. Yeah. 要看清楚很不容易。但是我们这一段谈话呢，就是围绕着这么一个比较复杂的、客厅的画面来进行的。所以我们说这个 Section C 的这个谈话仍然是关于房间，但只是房间里边的细节。It's about the details of a living room. Right, each room and what it has in it. Very good. Okay, let's see what they are saying. This is a living room, isn't it? Yes, it is. Look at number 9. What is it? 看看第九个，就是九号，它是什么东西？ Look at number 9. What is it? It's a sofa. We can also call it a couch. 这句话里边我们就发现了他把 sofa 和 couch 都用上了，所以 couch 因为这个 sofa 它指的是长的，所以也就叫做 couch， 这是九号标志的东西。往下他又问呢， What's between the couch and the armchair？ 好，除了 couch 长沙发，他把另外一个短的沙发叫 armchair。 我理解 armchair 呢是两边是硬扶手的椅子， Right, it's a single chair， right. 是单独的一个椅子，它有 armchair 就是有你放胳膊的地方的，虽然在画里画的是一个小沙发，他在这里把它称为 armchair， 就是有扶手椅的意思。我们一般那个圆形的常见那种硬扶手的 armchair 就更合适一些。 OK、the B says It's a magazine rack. There are a few magazines in it. I forgot rack. We can use magazine rack too. OK、对 Cindy 提醒的很好，就是说 rack 指的是杂志架。这个架是什么呢？我们看一看图画就会发现这个架子很小，放在 sofa 或者是 couch 的旁边。因为他问 What's between the couch and the armchair? 在两个沙发之间放的是什么东西？那是一个小小的 magazine rack. It's magazine rack. 它叫 magazine rack 那样的小架子。 There are few magazines in it. 里边装了一些杂志，我们有些家庭的客厅里边都有这样的一个，有的是篮子，有的是架子，有的时候呢还是一个盒子。 What's on the coffee table? Coffee table 就是我们说的茶几，就叫 coffee table. Coffee table 什么东西在上面呢？ There's an ashtray, a record, and a record jacket. OK, ashtray 主人肯定是吸烟的了，所以才放 ashtray。还有一个 record， 这个 record 指的是唱片，就老式的唱片。 And a record jacket. Yeah, we don't use records nowadays. Cindy 说 we don't use records nowadays. 现在很少人在放唱片了，因为唱片太笨太不方便，声音呢也没有 CD 更好一些。 OK, and A keeps asking, What's the table next to the coffee table? Next to the coffee table.挨着茶几的是什么桌子呢？ It's called an end table. It's called an end table. 我们有时候叫做边桌，有时候叫做其他的条桌，就是说它是另外一个小桌子和它并用的。在这里边呢，它用来是放台灯的，所以因为在旁边，在边上，所以叫 end table. It's got a transistor radio and a lamp on it. OK, 它是用作放那个半导体收音机的，放台灯的。 Look at number 27, what's that? 看看27号吧。 It's a lampshade. It's a lampshade. 说了台灯不行， There's a lamp on it. 我们还要看看 lampshade, 灯罩的具体叫法。这个东西一定要大家要记住。 What's that behind the television? Behind the television, 哇，你看看 television 后面是什么？ It's just a chair with a cushion on it. It's a chair with a cushion on it. 啊，我们能看到他把这叫 chair. Can you see a chair with a cushion on it? No, but it's the chair, the cushion is built in.I was confused behind with the that television. Too. But see, there's a chair behind the television, and the cushion is in the chair. Yeah, it's not it's on a, top. It's a cushioned chair. It's a cushioned chair. That's a better way to say it. Yes. Okay. 我们现在就讨论为什么说的刚才说是 cushion 是个垫子呢？我和辛迪讨论的结果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叫做有垫儿的椅子。因为这个垫是在上面固定的，而不是我们说沙发上那个活动的靠垫，所以叫做 cushioned chair。 我们觉得这样表达更准确一些。 OK, and look at number four, right, look at number four, what's that? It's a fireplace. A fire is burning in it.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有壁炉。现在有很多地方 they have the fake fire burning、 oh, right. in theYou've seen that, right? Yeah, my friend has an apartment with a fake fireplace. Right here? Yeah, in Beijing, yeah. 我还奇怪以为那个 Cindy 的朋友在美国也有一个假的壁炉，他说不，在北京，这里边有很多公寓呢，他弄的 装潢得很漂亮、 嗯、 做一个假的 fake F-A-K-E fake fireplace 里边是 用电子打的红光、你烤不着火但是很漂亮 right, right. And the whole living roomLooks so warm. Yeah, it feels, makes it feel warm in、oh. the wintertime. It makes one feel warm, 使人感到温暖 in wintertime,、mm. 特别是冬天的时候、 mm. okay. Hey, many of the houses up in Massachusetts, New England, they have real fireplaces. I saw so many, and I had one with a friend staying in her place for 1 week in、oh. winter, and that was really warm. Really nice. Well, that's,、yeah. the houses are old, and that's how they heat. Heated the houses back then, so、 uh-huh. many、yeah. of them still have. Cindy 提醒我说，你是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那地方是冬天很冷的，你一定住过有壁炉的地方。我说你让我想起来了，我在我们房东家的那个壁炉是非常好的，特别是在圣诞节的时候。 嗯， 那时候的木柴，那我们的房东为了让那壁炉好，每年要砍一个星期的木头。 Oh. They had chopped the wood to make the fire.Burning during the right times. Right, okay. That's the good memory. 我们看看最后 A 还在问什么呢、yeah. What's there in the bookcase between the window and the fireplace? Between the window and the fireplace. 窗户和壁炉之间 Between the window and the fireplace. What's there in the bookcase? 什么东西在书柜里面 Bookcase, 书柜 There are a lot of books. No wonder. There are a lot of books. 如果说到 bookcase, 说到书柜，那就是说肯定装书了。 On the middle shelf, there is a record player. Above it, there is a loudspeaker. 嗯，除了装书以外呢，它还装什么呢？还装的那个唱片留声机 ，a record player 留声机。上面还有什么呢？还有音箱。这是当初来说就是应该设计很好的一个客厅了我们现在看到他用 bookcase 做书柜那么 shelf 成什么呢书柜里边的一层 on the middle shelf 就中间那一层 on the middle shelf there is a record player 好这一段对话呢讲得非常具体非常详细把客厅中的各个东西都描述了一下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它的位置使用的各种各样的单词短语比如说 between 在这里用的很多两个东西之间 between the couch and the armchair and between the window and the fireplace 凡是在两个人中间都用 between 然后还有呢比如说往桌子上放东西What's on the table? What's on the table? The clock. There's a clock on the table. There's a clock on the table. 用 on. 然后还有呢 What's next to the clock? Clock 旁边是什么 Next to the clock. There's a lamp. There's two lampshades. There are two lampshades. 有两个带灯罩的台灯There are two lampshades. 这就是说 next to 的跟它挨着的 next to the clock. OK, 我们还有是什么呢比如说 it's just a chair with a cushion on it. 一个椅子上面有一个靠垫或者坐垫。然后呢最后一行 on the middle shelf, 在中间的那一层 and above it.在它的上边 above it. What's above us, Cindy? We just have the ceiling. What's about us, Cindy? Cindy, 我们上面有什么呢 Cindy 抬头看了看说 It's only a ceiling. 上面有一个 很漂亮的一个天花板或者我们叫做天棚做得很好看。OK, 我们希望大家注意这些短语固定方位和位置的用法。Thank you, Cindy. OK, see you next time, Ginger. See you. Bye. Hi, 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一次走进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怎么样您的学习还顺利吗您的心情还好吗对于我来说呢可能没有比收到听众朋友们的来信更让我感到愉快的了。每次收到来信的时候呢我都希望与收音机前的您一起来分享。北京市海淀区志新村31楼一单元10号的戴成普听众给我来了一封信。也可以说是他交上来的一份家庭作业吧。 他告诉我 Why learn English? 在信中他这样说 Many years ago, one thing happened. It was in the afternoon of a summer's day. I stood at the bus stop to 海淀 A student from Arab asked me, How can I get to the Beijing University by bus? At that moment, I could understand what he said, but couldn't answer perfectly. So I just told him 332. He seemed to understand, but I felt the answer was too simple. As a Beijinger, I should have done better. If it happened again,What would I say? I would say, Yes, I know. You take bus number 332 for 3 stops. You will get there, and you can't miss it. Today, a lot of foreign visitors come to Beijing. They may need help anywhere and at any time. In English, I can help them. I must study hard. 好，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学好英文呢，可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特别是由于语言不通而造成的一些障碍，哪怕是问路呢。好，今天呢，我们学习了第十一课，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 conversation section C 的内容。这段对话谈论的是一间客厅的布置，我们现在来看一看都有哪些。It's a sofa. Sofa 是沙发。Sofa 又叫什么呢？We can also call it a couch. Couch 的意思呢，就是指那种长的、比较宽的双人沙发。在美国呢，有很多小孩子非常喜欢看电视，所以他们在看电视的时候呢，有时候就、胖胖的靠在这个沙发里。管他们叫什么呢？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玩的绰号，叫 couch potato. Potato 是土豆的意思，大家想象一下，是不是这样？那么 ，what's between the couch and the armchair？Armchair 是那种带扶手的椅子，现在也很流行的 armchair 那种圈椅。What's between the couch and the armchair? Between 是在什么什么之间，大家记住这个表示位置的词，下面还有很多。It's a magazine rack. Magazine rack. Rack 是架子， magazine 是杂志，而且上面呢还放了几本杂志呢。There are a few magazines in it.接下来又谈到了另外一件家具 coffee table, coffee table, 咖啡桌 What's on the coffee table? 咖啡桌上都放了些什么呢 There's an ashtray, ashtray 是烟灰缸或者是烟灰盘是为吸烟的朋友准备的还有也为喜欢音乐的朋友准备了一些东西什么呢 A record, 唱盘 A record jacket 还有装这些唱盘的套子What's the table next to the coffee table?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词 next to. Next to 的意思呢是在什么什么旁边。所以 coffee table 旁边的那个桌子叫什么呢 It's called an end table. 这倒是比较新奇。End table 是指脚机。脚机上放了些什么呢 It's got a transistor radio and a lamp on it. 是放了一台这个半导体收音机还有一个台灯。好 ,what's that? 那又是什么呢 ?It's a lamp shade. Lamp shade. Shade 是阴凉的意思。Lamp shade 就是指灯罩。接下来呢又看到了电视机后面好像也有什么东西。What's that behind the television? 电视机后面是什么呢 ?It's just a chair with a cushion on it. 这把椅子上呢有什么呢 ?With a cushion on it.有一个垫子。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祝您愉快。